可恨，皮实他心肠多狠，羊肉你下毒药，害死他的父亲，那王志贤 请听临江驿选段，听桥楼打罢了一经十分。 Thank you.

下面请听闹阎府。再请听《桃花庵》。 Oh!